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金泽。2015年7月15号，洛桑陈述之后，北京冬奥申委代表团在北京会议中心进行了赴吉隆坡之前的第一次排练，而此时赴吉隆坡的陈述人也要敲定下来了。中国体育外交的功勋元老，在国际体育界享有很高名望的魏继忠老先生首先被提起。时任北京冬奥申委秘书长侯玉兰说：“ 有这样的提出来，那为了法语很好可以弄，但是呢，他只讲法语，他什么内容呢？他专长是什么？” 此时，魏继忠老先生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我已经脱离了这个很长时间，你再叫我来做什么，就说你没人。” 于是，在最终的名单中增加了两个知名的运动员：原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李妮娜和原中国男篮运动员姚明。姚明在国际体育界的影响力有目共睹，而选择李妮娜则是这个原因。侯玉兰说：“ 那么当时考虑李妮娜，就是主要是她是雪上的冠军，因为我们雪是比较薄弱的，但是我们还是有冠军的雪上。” 李妮娜，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冠军，冬奥会银牌获得者，在索契冬奥会选择退役。对于不是很擅长英文的他来说，说英语比滑雪难多了。 然后如果在吉隆坡让我用大段的英文去陈述的话，我自己有点没信心。 自从接到任务后，李妮娜一直跟着专家进行发音练习。 I remember. Not far from 张家口。Not far. Yes. 李妮娜深知她这一部分陈述最令人担心，但是她顶住压力，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陈述人，而不仅仅是一名运动员。 每一次可能开会结束之后，都说李妮娜，你需要再熟读这个稿子。对于像我平时训练的话，如果教练每一次下来都给我挑同一个毛病，我就是觉得会特别的，就是情绪比较低。但是同时也有很多人会给我肯定，说虽然稿子不熟，但是越来越好，一遍比一遍好。 Thank you, 杨洋。 每天，李妮娜拿着写满英文的纸片，想象着站在吉隆坡陈述现场的样子，一遍又一遍的练习，纠正自己的发音，调整自己的姿态，在雪上那股不服输的劲儿用到了学英语上。而与此同时，另外一位陈述人杨澜也面临着另一个挑战，在一个月之内学会法语，而他又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呢？请听下一期的冬奥加速度。 冬奥加速度，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作者陈玉福，出品人李涛。第11集。 哎呦，朱团长，我们两口子给你敬酒。本来嘛，你朱团长重返南昌，我们弟兄们应该给你接风洗尘才对，结果你倒捷足先登了。 是啊是啊，我们这儿还没有来得及请朱团长，朱团长反倒把我们请来了。 朱大哥是有情有义之人，我们兄弟们特别的钦佩。 朱德我承蒙兄弟们抬爱，才得以在南昌的地面上风生水起。同时啊，弟兄们没少帮衬我朱德，我朱德请弟兄及其夫人们小坐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各位啊，不必如此客气。 谢谢朱大哥，从此以后啊，我们就叫你大哥了。大哥，来祝贺你重返南昌，马到成功。 谢谢张团长，谢谢弟妹，兄弟们说得对，从今往后啊， 我们就是亲兄弟。 朱大哥，您曾经在滇军当军长的时候，兄弟就在你手下牵马坠镫，后来你从国外回来后，兄弟又受过大哥的不少恩惠，此等情谊天高地厚啊。来，大哥，小弟我敬你。 说完一饮而尽，张团长也喝完了杯中酒，只有姨太太抿了一下，没有喝下去多少。这时候刘刚匆匆忙忙进来了，在朱德耳朵边说了几句什么。朱德站起来匆匆去了酒店包厢外间的小会客厅，是张琳娜来了。 小张，发生什么事情了？ 团长，贺军长手下一个叫刘畅兴的营长叛变了。 不要着急，慢慢说。 我带着姐妹们去张发奎的住宿监视，本来我们监视的是我们教导团的人，可结果一个女特务领着刘畅兴走进了张发奎的住宿。 那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呢？ 如果是我们团的人，那我们肯定就采取措施了。这过来了个不认识的人，我们就犹豫了下。可是当我们认出是刘畅兴的时候，他们已经进张发奎的住处了，所以这就来不及了。 小张，这下麻烦了，如果这个刘畅兴把我们暴动的时间告诉敌人，